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3集，沈秋二。 妹妹， 沈秋也是一怔，面前的少女明眸皓齿，面对她的时候目光中不再有往日的不耐和烦闷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。那种感觉令他有些陌生，他仔细地打量面前的少女，一年不见，沈妙瘦了许多，原先还有些圆圆的脸，如今竟然显出尖尖的下巴，平白让他看上去纤巧了许多。清秀的五官越发的明白，那种天真的稚嫩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已然寻不到一丝痕迹，看着他的时候目光中含着淡淡的欣慰，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寂寥。沈妙心中微叹，沈秋身上有一种近乎少年般的天真，这种天真令他的性情变得十分可贵，赤诚而充满活力，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最后却落得溺死在池塘的下场。当初人说沈秋是因为觉得自己恶名昭著才自尽的，可如今想想，以沈秋的毅力怎么会因为别人的指指点点就自尽呢？至于那个始作俑者，他那所谓的嫂嫂，一开始以爬床之名逼得沈秋不得不娶她，如今看来未必就不是别人的阴谋。 妹妹为何一直盯着我？ 沈秋有些莫名其妙。 是不是我脸上沾了东西？ 他觉得如今的沈妙怪怪的，不使性子不冷冰冰的沈妙让沈秋觉得陌生，仿佛面对的不是一个小姑娘似的。沈妙轻声问道，大哥今日怎么不去宫中？ 陛下只召见了爹娘。 沈秋笑道， 我自然不会跟去了。妹妹，你还没告诉我昨日之事是怎么一回事，你怎么会被困在祠堂的火里啊？ 他心心念念的都是此事，也一心记挂着沈妙的伤势，非要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弄个清楚。沈妙微微一笑，我说的话大哥会信？如果说了也不会信，那便不必说了。 我怎么会不信呢？ 沈秋一听急忙抓住沈妙的胳膊， 你是我妹妹，我不信你的话还会信谁的？ 我可以将此事告诉大哥，但大哥须得答应我一件事，不可将今日我与你说的告诉爹娘，若是说了我便再也不理你。 为何不能告诉爹娘？ 沈秋有些困惑，随即恍然大悟， 难道此事和定王殿下有关？ 西北街道的定京城中的信函也曾提到过沈妙对傅修仪情有独钟，但沈妙毕竟是闺阁女子，不知道皇子夺嫡，臣子最好少掺和，掺和得越早那就死得越早。沈妙却一门心思地对傅修仪坚定不移，沈信他们远在西北，虽然心急却也束手无策，只希望沈妙自个儿能够想通，不要爱着傅修仪了。和他没有什么关系。沈妙心中哭笑不得，沈秋竟能想到这儿。在你们回来之前，二婶带着我们沈家嫡出小姐三人去卧龙寺上香，当日我与大姐姐换了房间，大姐姐被恶人误了清白，二婶一家认为大姐姐是替我受罪，我是始作俑者，我不认错就罚我禁足抄佛经。沈秋听闻心中先是惊出一身冷汗，直到好险差一点出事的就不是沈清而是沈妙了，听到后头又极为愤怒，这事情与沈妙有什么关系？为何要将沈妙禁足呢？ 这分明是强词夺理。 沈秋怒道，他对沈清并无什么好感，只因为沈清仗着有沈元这个哥哥，也时常不将沈秋放在眼中，还曾经讽刺过沈秋只是一个不通文墨的武夫。不仅如此，恰逢中书侍郎魏家来府上提亲，挑的是我，少府建皇家也来提亲，挑的是大姐姐。沈秋愕然， 提亲？ 他们收到过沈家这边寄来的家书，可从未提过半分沈庙亲事的事情啊。这未免太过荒唐，哪有子女亲事父母都不告知的？沈家这做派实在是太过分了。魏家少爷魏谦青年才俊，黄家少爷黄德兴是个断袖，二婶想将我和大姐姐姐妹一嫁，我得知此事只好说自己不嫁，若是定了亲也会逃婚抗婚，于是他们将我关进祠堂。你昨日瞧见的那些护卫本就不是为了救我，那是为了守着我，免得我逃跑的。沈秋的神情随着沈庙的讲述变幻不定，最后重重的一拳砸在桌上，他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不见，看着沈庙的目光都有些发红。 妹妹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 我自然不会骗你，甚至于那场大火来得莫名其妙，我都怀疑，毕竟我死了，大姐姐一嫁就更加名正言顺了。 欺人太甚！ 沈秋怒喝一声转身就要走，被沈庙一把拉住。大哥去哪儿？ 我去与他们理论，谁动了你就让谁血债血偿。 你打算如何理论？证据何在？是将他们全部痛骂一通，还是将他们全杀了？沈庙瞧着他平静地问道。他语气中的讽刺让沈秋微微清醒了一些，他回过头瞧着沈庙皱眉道： 妹妹这是什么意思？ 大哥为什么不想想此事？我为何不愿告诉爹娘？爹娘皆是性情直率之人，爹更是容易冲动，替我出头很简单，可接下来的事情又如何呢？沈家是名气大家，多少双眼睛注视着，今日爹替我讨公道，明日御史就能乱写一通参爹一本。这世道本就是人多势众，谁的人多谁就占了理。沈家三房，大房对付二三房，还有一个老妇人，你以为我们真的能占理吗？沈秋被沈庙的话惊了一惊，更让他惊讶的是沈庙说话的神情，那种平淡的分析有些残酷的一针见血，让他为之侧目。这不像是沈庙这个年纪能说的话，哪个闺阁女子能这么凉薄地评价事情？他犹豫了一下。 妹妹， 沈庙瞧了一眼就知道沈秋心中在想什么。沈秋为人太过光明磊落，应该说整个沈家大房都太过光明磊落，而这艰难的世道好人都没有好结果。沈庙垂下眸，大哥是想问为什么我如今变成这样了？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没有人能够一成不变。大哥，我不是从前的我，你也不是从前的你，如今我只问你一句，听完我的话你恨他们吗？沈秋怔了一怔，看向沈庙，慢慢地咬紧牙关。 恨？ 为什么恨？ 因为他们怎么能如此待你？ 你要恨的不是这个。沈庙摇了摇头。沈秋诧异，他倏尔发现自己的这个妹妹如今说起话来让他越来越不明白了，可是冥冥中他又觉得沈庙说得很有道理的模样。你要恨的是我们付出了自己的真心赤诚相待，换来的却是比仇敌还不如的虚情，为了他们自己可以要我们的命，这并不是家人，陌生人这般加害早已成血仇，亲人之间就更是罪孽。沈庙看着沈秋目光微动，心中叹息，如果可以，他甚至希望自己能将眼前的青年保护得好好的，让他一辈子只知道在战场上驰骋，做一个万民敬仰的英雄。可是他实在是害怕，害怕终有一日池塘边的一幕要重演，他只能在现在就在沈秋的心中筑起一道墙。记住恨比记住爱要好，爱才是最伤人的。 妹妹想说什么？ 沈秋终于道。沈庙松了口气， 沈秋不是真正的愚笨，一旦想明白，有些事情就容易得多了。我恨他们，大哥又想为我出气，若是爹娘出手，总不能将他们全都杀了。我要亲自对付他们，可这需要大哥的帮忙。沈信和罗雪燕再怎么手上都没有证据，若是将二房杀了，按明旗律令残害手足是要抵命的。沈信为了他，说不准真的会做出此事。他可以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，却不愿看到沈信夫妇犯险。死是最容易的事情，如果可以全身而退，那么钝刀子磨肉，疼的也是那些被磨的人。而且他的耳后面大鱼还没有上钩呢。 妹妹想如何？ 沈秋问他。不急，有的是时间，咱们慢慢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